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97集，绑架。 难道你不是中国人了？ 哼，李先生没承认，也没否认。 说到文物保护，我们肯定比不上日本。这样年代的剑在中国比比皆是，文物一多呢，难免保护不周了。不像日本，一把2000多年的剑也能被奉为神器。哎呀， 年轻人，谨防祸从口出。 李先生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他的态度越发证实了冬至的猜测，这两个人果然是日本人。这位李先生恐怕也不是姓李，之前钱叔的判断果然是对的，这两个日本人想买青铜镜，而冬至大胆推测这两个人应该也不是真正的买主。说话间，钱叔从后头出来了，一脸歉意。 哎呦，真是对不住啊，现在对方在外地，最迟也得明晚才能回来。要不这样，明晚你们过来，镜子保准送到，怎么样？哎， 您那朋友靠不靠得住啊？ 哎呀，我都说了，我那老友啊，不差这点钱。他要是把镜子弄丢了，我赔你500万，行了吧？ 阿顺望向李先生， 您看。 稍等，我打个电话。 哎，好。 钱叔对冬至道：“ 你不是还要回学校吗？啊？”哎，快走吧。 那我就先走了，大伯，明天中午记得去我们家吃饭啊。 哎，知道了知道了。 古玩店所在的街道是步行街，不允许车辆开入，想要打车也得出了这条街才有。冬至出了店铺，脚步不停地往外头走去。他一边走一边拿出手机给龙申发了条信息，说是从钱叔这里拿到了一面青铜镜，上面可能有舔纹，钱叔让带回去请他帮忙看看。信息刚发出去，他就把手机切换回主界面，后面就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以为是对方有急事，冬至侧身让到一边，顺势抬头回望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冬至的后颈传来刺痛，眼前的景物随即模糊起来，肩膀被人揽上，耳边传来亲热的招呼声。 表哥，好久不见。 还表哥呢，你声音这么老，当我表叔差不多。 冬至意识到对方的来意肯定与青铜镜有关，但他已经没办法喊出声，因为思绪彻底陷入了黑暗。路人匆匆一瞥，顶多只会觉得对方路遇熟人，又很快被拉上车，鲜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一幕。冬至动了一下手腕，有点疼，他的意识慢慢回笼，想要睁开眼睛，却遇到了障碍。过了一会儿，冬至发现应该是自己的眼睛和手都被绑住了。外头隐隐约约传来喧哗的动静，但隔了一层，他应该是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。 是那两个日本人绑了我，那青铜镜应该被他们拿走了。如果他们只要青铜镜，把镜子拿走就是了，为什么还把我绑过来？ 一个个问号从心里冒出来，迅速填满了所有空间。没等他思考太久，推门声响起，冬至赶紧一动不动，装作还没有醒的样子。 镜子都拿了，你还留着这小子干什么？ 阴雨先生点名说要的。 这是那个叫李先生的声音，语调不再掩饰，生硬无比。冬至现在更加肯定这个家伙是个日本人，不过他口中的阴雨先生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？ 阴雨先生要他做什么？ 那就不是林先生能过问的了。 门推开，又有人进来。冬至听见酒瓶倒酒和玻璃杯相碰的声音，估计是有人拿酒进来。伴随着门推开，远处似乎还有男女嬉笑的声音，所以他应该是在某个娱乐会所里。 出去吧， 是 啊，是 啊， 是。 一开始说话的那人道：“ 哼，你别忘了，青铜镜的消息也是我带给你们的。” 林先生的情谊，阴雨先生自然铭记在心。不过我们也已经给了丰厚的报酬，应该足以让林先生满意了。 报酬是青铜镜的，一码归一码。这小子是特管局的，我不能让你们这么带走，不然回头特管局找什么来算账？要我当你们的替罪羊吗？ 特管局？我的身份被发现了吗？ 冬至心头一惊，他旋即想到，自己昏迷之后，身上应该被搜了个遍，包括特管局的临时门禁卡。但话又说回来，对方知道自己的身份，说明他肯定也是修行者。 上次特管局的人重伤了藤川先生和他的弟子，又几次坏了我们的好事。阴雨先生说要杀鸡儆猴，警告一下特管局。不过看在林先生的面子上，我们可以放过他，只要你帮我们把青铜镜上的秘密给解开。 冬至知道自己上次从千里眼那里看见的日本男人是谁了，他猛地想起那个中年男人就是两人口中的阴雨先生，阴雨鸠彦，阴雨财团的总裁。上次在长白山跟藤川师徒同行的人里，有一个叫麻生善人的，正是麻生财团的人。为了放长线钓大鱼，龙神他们特意放走了藤川师徒，让他们回到日本，又暗中监视，果然发现麻生善人在长白山事件前后多次跟阴雨鸠彦联系。结合他们现在口中的阴雨先生，几乎可以得出结论，上次日本人得知长白山有古龙，这次直接上手抢青铜镜，都跟那个阴雨鸠彦有关。他不知道阴雨鸠彦除了商业巨子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身份，但龙神他们肯定知道，只要能回去。想起此，冬至暗自苦笑了一下， 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去。 那两个人的对话还在继续。 哼，你们想得到没，凭什么我要为了这小子帮你们寻找青铜镜的秘密？咱们的合作关系已经结束了，你们要杀要剐随便就是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 冬至不由大急，姓李的不认识自己，藤川师徒可不会忘了自己在长白山上给他们添的堵，那个叫北池惠的少女肯定杀了自己的心都有了，自己落到他们手里还能讨到什么好啊？ 不过 姓林的拖长了声音，冬至重新燃起了希望， 你们不能在中国的地盘上杀人，要杀也得带回日本去杀。 那是自然，林先生给我们面子，我们当然也要礼尚往来。 小哥，你装睡装得辛苦吗？ 冬至的心头漏跳了半拍，下一刻他的眼睛上的黑布被扯开，习惯了黑暗的双眼在突如其来的光线下不由自主地眯了起来。冬至猛眨了好几下才控制住了生理性的泪水不往外流，柔和的光线让眼睛慢慢得到适应。这是一个很具有私密感的包间，吊灯精亮，装潢华丽。冬至坐在沙发的一头，而另一头则坐着两个人，一个是李先生，还有一个是陌生的年轻人，黑白条西装，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年轻人好整以暇，似乎在等着他大喊大叫的求救。冬至则是一脸无辜， 嗨。 李先生沉下脸色， 林先生，他不是中了足够剂量的迷药吗？ 你们都要把人带走了，他听见多少有什么关系吗？ 年轻人耸了耸肩，冬至见机插话， 林先生，我就不说家国大义这种空话了，你既然知道我是特管局的人，青铜镜又跟你没关系，就没有必要再揪着我不放了吧。领导很快就会知道我失踪的事，到时候追查起来你也脱不了嫌疑。哼，不如把我放了，你想要什么 我都会尽力帮你。 你帮不了我，他们手里才有我要的东西。反正你也不是我杀的，镜子也不是我拿的，我只不过提供消息而已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以后变成鬼回来，记得找他们算账，不要找我。 他越看姓林的越像一个人。冬至忽然道， 林俊是你什么人？ 本期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